家国情怀，责任源于使命，全力应援，担当更显初心。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从八月起推出大型系列访谈节目《人民之说》，代表访代表，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电台总编辑王修倾力主持。敬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广播网、北京时间一直播。 活力调频 FM 九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九八二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九八二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What if we run away? What if we left today? What if we said goodbye to safe and sound? Hey, 大家好，欢迎收听清华大学广播台，我是你们的 CD。 今天呢，我们点歌节目邀请到了一位特别的嘉宾，他就是大家熟悉的颜喵，来给大家打个招呼。 嗨，大家好，我是颜喵。你是不是这个片头觉得自己说的太溜了，所以每次都用这个片头？ 可能是点歌栏目说的太多了吧。由于颜喵已经毕业了，所以这有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期点歌节目。 对呀、啊，所以最后一期我们要说一些什么呢？ 最后一期肯定要说一些有意义的话，来为我们的点歌节目画上一个 圆 满 的 句 号。 套路。好的，那今天呢，就做一期对我们的点歌节目的创始人颜喵同学的访谈。 嗯，好的，行，可以。 嗯，好。 虽然我刚开始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么个玩意儿，他要做一个访谈。 颜喵、你当时为什么会想到新开一个点歌栏目呢？ 他应该是2016年的秋季学期的开学的时候吧。 开学的时候， 对对，应该是当时的话是跟一些老朋友然后见面，然后聊一聊，觉得呢好久不见的朋友嘛，有很多想说的话想跟他们说，所以就想有这么一个平台，比如说通过声音，通过歌曲，然后把自己的祝福带给远方的，就比如说朋友呀，然后亲人呀等等的。 好，那我们现在来听一下颜喵的第一期点歌栏目吧。 嗯，好呀。对，我记得这个题目的话应该也是想把温暖带给远方的那个他。 嗯，好，那我们一起回顾一下。 嗨，大家好，这里是清华大学广播台，我是你们的颜喵，这是我们这学年的全新点歌栏目，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清华大学广播台，或者私信网易云回复歌曲信息，给自己想念的人点歌。如果有留言呢，也可以直接回复，因为时间限制，所以留言在100字以内为宜，我会在节目里帮大家把思念带给远方的人呢。因为大家的热情，点歌栏目已经收到了很多的留言，我们每周都会审核大家的点歌信息，精选部分点歌进行后期制作，每周二和周六都会在网易云电台这边进行更新。 我在这里等着大家的留言点歌呀。 啊，原来颜喵当初的声音这么青涩呀。 我现在觉得原来的声音真的好，有可能比较小吧，所以的话可能他的声音听起来就比较的，也不能说青涩吧，只能说是 清纯。 好吧，你如果用这个词儿我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嗯， 好吧，那第一期节目大家的反应如何呢？ 嗯，第一期的时候大家真的报名真的超级的踊跃了，我记得推完了之后就好像那天晚上就有很多的听众就发来自己想要点的歌曲和以及想要告诉就是远方的他的那些留言嘛，然后当时的话就是也是加班加点把它做出来了。对，所以第一期的话嗯，那个时候好像点击量嗯，我也记不太清了，但是总体感觉的话第一期反应的很好，所以的话当时也是每周就大概会发两次。哎，当时觉得我真的是太高产了， 好勤奋啊。 太高产。 当时每周可以发两次，自从我加入了之后就变成每周发一次。这和我加入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吗？ 跟你加入有半毛钱关系吗？有可能是变懒了吧。 主要是大四了，还有工作，还有 对对对，有很多平常的事儿。之后的话，而且台里的话也有很多事也是需要管，所以的话就把它调成了大概是一周一次的样子。对，但是这个节目的话也是我一步一步看着他们就成长起来的。我觉得当时的话点击好像四位数，然后咱们现在的话基本上都是五位数吧。对，而且看到那个后台大家的评论呀，然后留言呢，真的都特别的暖心。 大家好像都在说颜喵的声音好好听，应该圈了不少粉吧，因为这个节目 应该圈了不少粉吧。看到大家给我的就是网易云和微博的留言，都觉得自己做这么一个电台，做这么一个节目，可以给更多的人在自己奋斗的路上有这么一个可以听的这么一个节目，让大家可以有一些怎么说，有一些寄托 啊。应该有很多粉丝都很喜欢 嘿嘿，你看每次评论嘛。 啊，既然大家这么喜欢你，那在最后一期是不是也要回馈一下粉丝们，告诉大家你的联系方式啊或者什么的。 联系方式 至少告诉大家一个什么微博的昵称吧。 微博的昵称啊， 其实我已经卖过好多次了，但是都是在底下留言里卖的，所以在正式的节目里面是不是也要卖一下？ 那我为什么要卖一下我的？ 因为大家都想要你的昵称，没有人想要我的昵称。 你以为我没看到别人有说想要你的昵称？我想想，我的网易云的话叫是什么？一只叫颜喵的喵。对，然后大家经常看评论，应该也会发现我经常出没于评论区。对，然后大家可以点那个网易云那边看点击，可以看到我微博。嘻嘻，感觉自己好害羞呀。 可以给大家透露一下，颜喵的微博里有他的照片呢。 好吧。 哎，其实我也要公布一下我自己的微博名。作为一个非常自恋的，然后每次有人夸我，我都会点赞的人。我是什么时候加进来的呢？ 你是什么时候？十一月份吧。 十一月份左右，对。 对对对。我记得我当时是出了好几期吧，然后 我听到了之后，然后我突然觉得这个节目是一个非常有前途的节目。 有前途。然后你觉得现在它确实还蛮有前途的。 对，在这个节目里面收获了很多东西啊。 粉丝。 作为一个当事人，你评价一下我加入了之后这个节目有没有什么变化呢？ 这个节目的话本来就是每句话都是我说的嘛，现在的话大概每次就是我说然后他说，然后我说然后他说，这样的形式是不是更丰富一些呀？ 但是我刚进来的时候有很多人批评我的播音腔太重了。 太重了。对，其实 CD 他是一个很专业的播音哈，然后他的声音的话就非常的浑厚，很敦实。 谢谢你夸我。 对吧？我的话基本上就是从小学然后一直到现在都是做广播播音这一块的。对，是因为是很喜欢他，所以的话我就坚持下来这么一个爱好。 对，而且颜喵也很专业哟。 害羞的搓爪爪。 那我们的节目其实从第一期到现在这么几期， 其实节目的形式也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 对对对， 从闫喵刚开始一个人做点歌，到后来我们两个对播 对播、 嗯、像这个就叫男女对播嘛， 嗯嗯， 然后到后来我们连续做了好几期访谈式的节目， 对，请嘉宾来做访谈， 嗯，包括那个高考系列啊，其实高考系列没有请嘉宾了，嘉宾就是闫喵了 而且跟大家说，我们的访谈通常就是我们没有任何的稿子在聊天， 对，访谈就是在闲聊，包括现在就是在闲聊这个太明显了，大家肯定能看得出来，其实整个广播台的氛围都是这个样子， 对对，是比较欢乐的。然后我看到大家有说想加入我们，对，通常我们都会有百团的时候的招新。 你为什么说到了招新，我们再把话题收一收，我们的话题确实太发散了、 嗯、好呀好呀， 那个我们刚才聊到了做了这么多期节目，然后形式一再的变化，其实粉丝量也是涨得挺快的，阅读， 对对对，它的点击量 也涨得很快， 对对，感觉大家都还蛮喜欢这样的方式的，其实我们也是在探索的尝试，到底是哪一种方式大家可以更容易接受， 嗯 嗯，对，然后给大家的共鸣会更强一些。 那在这么多期节目里面，你最喜欢哪一期呢？ 我最喜欢哪一期？我能说 top two 吗？ 可以啊。 有一期的话是在玻璃上写你的名字， 嗯、 对，那一期，我觉得那一期的话戳我的应该是文案和里面的歌曲， 嗯， 对。嗯，那一期的话， 标题和这个标题的梗是谁想出来的呢？ 嘿嘿，是 CD 想出来的、嗯，这个功劳要给他。然后文案都是我写的，对，基本上点歌栏目的文案都是我弄的。 因为作为一个曾经的理科生，我的文学素养确实太差。 曾经让 CD 写过一次文案，然后觉得天疼，这是一个什么？然后就全都是我在弄的。对高考这个节目的话，其实，五月份的时候就有听众就问，到底这个高考最后一个月该怎么冲刺？当时也是很有感触吧，因为我这大概四年以来，基本上每到高考这个时候，都会有一些学弟学妹会问我，到底应该怎么复习？ 对，所以当时我们就一起策划了一个这样的节目。 对对对，所以就想把咱们的一些经验就分享给大家。 就是一个学霸和一个学渣一起聊了一下那个高考的问题。 对 CD 你不要谦虚，其实 我有说自己是学渣吗？ 好的，我记住你了。 填志愿呢，也是因为当时高考刚结束，就有很多人问到底报什么样的志愿。 对对、嗯、那个时候也是分数的话都快出来那个。 对对对对， 所以的话对，就请了小迪迪和程程， 对，都是我们广播台的台柱子 台柱子， 对， 这个基本上就是根据大家给我们的一些问题，然后我们就策划了一些， 嗯，其实都是我们当时自己遇到过的问题，然后结合了一下大家问的问题、 嗯、 然后没想到还聊出了挺多火花。好的，那么我们进行今天的第三个问题。 好呀。 嗯，我们知道下一步你就要毕业了，那这个点歌栏目、嗯、下一步有什么计划吗？ 我觉得这应该是我参与的最后一期节目了。 那大家还有机会听到你其他的节目吗？ 其实我在网易云上有开电台，哎、 哦， 开一个叫闫喵小记，虽然现在只播了一篇开篇语，如果有空的话我会多一些，比如说大家感兴趣的呀话题呀，大家可以就后台留言我嘛，我经常活跃在这个评论区。 那我也顺便做一个广告了，就是下一步呢我可能也会开一个自己的电台，大概会邀请一些小伙伴和我一起去录一些小说啊或者是名著啊什么的，对，大家如果是想加入的话，比如说想配里面一个什么角色，也可以跟我聊一聊啊， 对、 嗯、 这样的话就是希望可以跟大家一起玩。 对，其实我们今天聊的时间也不短了，但是呢作为最后一期节目，我们要有一个特别的环节，就是在之前呢我们的点歌栏目都是别人点的歌我们来播， 嗯， 那么最后一期节目是不是我们两个也要点一下自己喜欢的歌呢？ 我真的没有最喜欢，哎， 或者在此时此刻你最想点一个什么样的歌呢？ 此时此刻哒哒哒哒哒哒哒 哒哒哒哒哒哒，想把我唱给你听。 对对对，我觉得这首歌的话是我进入广播台的初衷吧，对，我一直就是想把自己说给大家听，而且这首歌的话其实它蛮老的，但是我觉得它里面的词儿说的就是又是那么的真实，所以我觉得经典大概就是这样吧。 好的，那我们就来满足一下闫喵的愿望吧。嗯，想把我唱给你听，趁现在年少如花，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想把我唱给你听。谁 谁能够代替你呢？趁年轻紧紧的爱吧， 最最亲爱的人啊，路途遥远，我们在一起吧。 我把我唱给你听， 我把我唱给你听， 把你纯真无邪的笑时光，我把我唱给你听， 我把我唱给你听， 用我炙热的感情感动你好吗？岁月是值得怀念的，留恋的，害羞的红色， 谁能够代替 脸庞？ 趁年轻紧紧的爱吧， 点给大家什么呀？ 我喜欢的歌呢是罗振环的《靠近》。其实它是《爱情公寓》的主题曲了。那为什么会喜欢这首歌呢？就是有一次和我喜欢的人然后一起散步的时候，他突然就放了一首这样的歌。然后当时我就觉得，哦，是不是他在暗示我什么？从此之后就对这首歌念念不忘了。当时还没有在一起。 哇哦。有可能只是个巧合。 好吧，那我们来一起欣赏一下这首歌吧。 靠近一点，幸福无限蔓延，心开始悄悄在改变。你是否用心发现？我猜你也想靠近吧。只需要 片在海边，微笑的瞬间吻我的脸，世界都在变，唯独你傻傻的在我身边，外面太危险，我们勇敢一点，心开始悄悄在改变， 今天的点歌节目也是最后一集点歌节目，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 对，真的很感谢大家这一年以来对我们的关注，然后我有时候呢会翻大家的评论和留言，觉得大家很喜欢我和 CD， 真的非常的感谢。之后呢我们也会用其他的方式来跟大家一起互动。 好，那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清华大学广播台，继续关注我们的喜马拉雅、网易云、微博和微信公众平台。好，那我们今天的点歌节目就到这里， 大家暑假愉快， 拜拜， 拜拜。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捧一杯香茶，品一部好书。书香漫品，带你聆听书中的乐章。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书香漫品。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图书是《漫长的中场休息》。《漫长的中场休息》是美国作家本·方登的长篇小说，也是李安电影《比利·林恩的中场故事》的原著。比利这位美国士兵是小说《漫长的中场休息》中的主人公。在伊拉克战役中得以偷生的他，最享受的是在暖洋洋的一个午日，躺在自家草坪上，来几罐啤酒，和姐姐说笑。他说这样的时光并非他本就拥有的，而是额外赚到的。怀抱我赚到了的心态活着，在这个精于计算的年代里，或许是种不错的生活方式。毕竟都想赚，不想赔。比利，作者本·方登在小说里为他构建了不同于普通人的生活境况。19岁的他因一次为姐姐打抱不平的义举而面临蹲监狱的结局，不知幸也不幸，他选择了通过前往伊拉克打仗一年换取免蹲监狱的豁免权。就在还未满一年的战争期间，一次偶然，他的日常生活被拍到了某台摄像机里，带回了美国。他英勇的枪击敌人的画面一经播放，比利成为了国家引以为傲的战斗英雄，他所在的 B 班仅存的几个生命也成了万众瞩目的焦点。正因为如此，他们有了从伊拉克战场抽身回国几日的机会，为的是带回胜利的消息。虽然前方战局并不明朗，为的是让国人相信战争的正义，前景的光明。虽然仍然存在大批反战人士组织抗议活动，无论如何，他们是活着的标本。还有谁能比几个从战场上回来的人更明白战争的意味？每个人都说着感谢你们。记者、好莱坞导演蜂拥而至，他们甚至还被邀请参加超级碗的中场秀。绚丽的烟花在耳边炸响，舞伴身上的亮片在身畔盘旋，战争仿佛无比遥远。但有那么一刹那，比利还是觉得打仗好，总比被人当作舞台布景挪来挪去爽多了。老天作证，打仗确实烂透了，可他实在看不出这种无聊和平生活又有什么好处。这一天，比 比利遭遇了人生中最大的挑战。正如作者在书中写到的那样，世上没有完美的事物，唯有这样一些透明的让你忘记自己的时刻，能拥有这样的一瞬便是天赐的幸福。这么一句看似不起眼的话，夹杂在比利千头万绪的心潮起伏里，拥有着狠狠击中人心的力道，甚至可以视作本书的微型总结。这样的一瞬就是比利最孤独的魂游天外。镶嵌在中场休息里的往事闪回，21世纪的现代启示录，一场无比漫长的凯旋之旅，一个麻木仓皇与蚀骨心痛的交织的告别。以这场举国欢腾的中场秀为横剖面，一出夸张变形的假面舞会，一面扭曲失真的照妖镜，上流社会谋利益，中产阶级看热闹，战争及其炮制出的英雄成为人们追逐的掘金筒。他在这一天里目睹生死，学会苍老，他遭遇爱情的泡沫，并明白最终会失去什么。这部书藏于北一区图书馆中文图书新区和良乡图书馆，如果大家对这本书感兴趣的话，欢迎大家前去借阅，并和我们分享你的阅读感受。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 每一天， 分享 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送给你们17岁。记得四哥发哥都早已见过面，后来荣升主角太突然。29岁颁奖的晚宴 ，fans 太疯癫，来听我唱段情歌，一曲歌词太经典，我的唱音。音都早已太熟练，然而情歌总唱不厌。喜欢我，任由途人发现，尽管唱，用心把这情绪歌中演。唱情歌，齐齐来一遍。无时无刻都记住掌声响遍天，来唱情歌，又从头再一遍。如情浓有点泪流难避免，音阶起跌拍子改变，每首歌是每种脸。 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982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大一开始进广播台也算是阴差阳错吧，然后到现在真的已经快7年了，也不知道自己到最后已经算不算那种偶尔会出现的灵魂人物，但是只要一过去的话，都会觉得非常开心，无论是看到新人呀，还是老朋友们，都有一种非常暖心的感觉。自己应该还会在清华再待上3到4年吧，广播台是永远不会离开的。 大二上学期进入广播台，到大三成为音乐组组长，及大四成为节目部部长。3年的广播台生活可以说贯穿我大学的生活，成为我大学中非常珍贵的记忆。我现在还依稀记得大二进入广播台时啊，广播台老成员们在那里欢声笑语，面试的时候是给我带来很大的放松，让我一个非常好的状态发挥了我的水平，然后也在这3年中学习到了很多，认识到了很多广播台里面的小伙伴，也是在这个平台上让我了解到我自己，使我自己逐渐的完善自己，好强化我的各项技能，也是为我的人生履历添上非常亮丽的一笔。即将毕业的我也想祝学弟学妹们学业有成，成就自己的梦想。 大家好，我叫王新石，是交叉信息研究院G科20班的毕业生，也就是大家通常所说的姚班。4年前，也就是大一上学期，我就加入了广播台，开始是在资讯组做过新闻纵横和清华下午茶这两个节目，后来觉得资讯节目做腻了吧，就到了广播剧组录广播剧。我觉得广播台是一个特别有趣的集体，虽然在这里大家都觉得我是一个卖萌的角色，但是其实我在入学的时候呢，比现在还要更害羞的，这几年在台里还变得大方了一点吧。另一方面呢，广播台也是一个非常温暖的大家庭， 马上就要离开了，很舍不得大家，我以后一定会非常怀念的。 大家好，这里是山月毕业生，我是蒋林山， 我是唐林月。 要毕业了，唐，你对北京最不想说再见的是什么？ 应该是这些我还没有逛过的乱七八糟的大大小小的景点啊、寺庙啊、各种雕刻啊之类的。那你呢？ 我觉得最不想说再见的应该是各种各样的博物馆跟文化活动吧。 嗯，差不多。 嗯， 那你对清华园最不想说再见是什么呢？ 第一反应是图书馆，因为这里真的有好多书是以前得不到的。那你觉得清华园你最不想说再见的是什么？ 图书馆确实也是一方面啦，但是我觉得清华让我最留念的是这里给我的一种安全感，毕竟在这里待了七年了，这种安全和熟悉的感觉是没有办法取代的。然后即将要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肯定是会非常怀念清华。 嗯，那广播台呢？你最不想说再见的是什么？ 广播台最不想说再见的其实就是广播台的这群人，真的非常开心能够在广播台待了七年，能够和一群人一起，一直到现在我们还在坚持做同样的大家都喜欢的事情，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我会非常想念大家的。 嗯， 那你呢？ 你呀、 啊、干嘛毕业节目还要再表白？ 以上山月毕业生，希望大家都能够毕业快乐，希望以后再见，拜拜， 拜拜。 这里我不光完成了自己的成长，更重要的是争取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小伙伴，和大家一起做我们喜欢的事情。广播台对于我来说就像家一样，不管是遇到了什么问题，总喜欢去边室坐一坐，翻翻过去的老照片，看看原来大家写的水本，总会有一种十分亲切的感觉。毕业了其实十分的不舍得，但我希望大家在毕业以后都可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并且可以一直保持联系。爱大家，爱你。 说让我来录个毕业生，嗯，我现在有点懵，不知道怎么说，因为可能一直以来就前面是忙答辩，然后过了之后一些杂事，然后现在又开始忙招生，所以可能都没有时间去感受真正的所谓毕业季吧。那好像就是离开园子还是一个距离自己很远的事情，但其实来讲也就这么几天了，但是总感觉还不到那个时候，我可能好像还是一直在园子里的这个状态，还可以想去台里录音就去台里录音，然后 可以在台里面跟大家一起做饭啊玩啊，就是虽然事实上知道这个事情已经不是这样了，但是可能从内心上还并没有感受到这种离别。我来讲一讲我在台里的经历吧。因为我是一直都很喜欢声音啊广播啊这些，所以从高中开始也玩配音，所以一来的话到清华我就想着一定要去广播台。然后最开始因为我以为广播台是会跟其他的一起招新嘛，然后但那个时候整广播台是单独出来的，所以就过两天之后我发现广播台一直不招新，看不到消息。然后我当时还查了学校的电话打过去问说什么时候才招新啊，那个时候应该是打给了段师傅，然后段师傅就说可能是学生来负责这件事情，过两天吧，他不太清楚，让我等着。然后我还担心会不会自己错过了。然后后来记得就是看到台里面拉横幅，然后应该是在紫金或桃李跟前吧，赶紧兴冲冲的去报名。进台里也蛮神奇的，因为当时本来是想进时尚组，因为时尚组做广播剧，然后当时印象中是燕丹面试的我，然后燕丹让我用不同的声线去讲同一句，好像什么风儿鼓起了帆还是什么的一句话，应该不是广播剧组的题，应该可能是音乐或者读书的，就是当时用不同的声线不同的语气去读这样同样一句话。好，当时印象中还燕丹还问我说让我去模仿一下男生的声音。后来呢就是那是在编室，然后在播室面试的时候，就是因为要就是读时尚组的题嘛，读了一下，然后他们就说你声音好嫩，就说我也可以压一下声音，然后就随便挑了一段体育组的题来播了一段体育新闻，然后后来据说就被宋之星抢走了。因为我之前是没有报体育组的，因为我不是特别懂体育，后来所以给我发通知的时候说是体育组，还觉得很神奇啊，还想想哦，我读了那个体育组的稿子。然后之后就是进到体育组之后认识了很多小伙伴，也很开心，虽然每一次我读长名字的时候都特别崩溃，因为可能确实体育新闻看得少，我也不知道他们就是没有怎么听过那些名字啊，所以就是总会不小心读错。记得那个时候台里面就是组长会带我们各种出去浪，就是部长也会带着出去浪，然后台长也会带着出去浪。在大一的时候吃遍了学校周围的大街小巷，觉得就是特别开心。然后这个组的人都很活泼，然后就是做体育节目，虽然自己之前不接触嘛，但是也就是又懂了很多新的东西。后面又去到了时评，开了时评组，然后后面慢慢的大三去接了编辑部部长还是什么的，然后大四做了台长。做台长这一年其实还挺辛苦的，因为台里面虽然没有很多太复杂的事情，没有什么都比较日常啊，但是琐碎的事情很多，有很多东西需要考虑。而且因为在台里面确实认识到了非常多的朋友，自己又很喜欢，所以对台里面感情很深，这些细枝末节就更会去认真的关注它，认真的去思考怎么样才能让我们台变得更好。当然可能实际上我也没有做出什么，就是你是什么样就还是什么样，要离开了还是挺舍不得的吧，估计以后会经常回来录节目什么的。当然我过来一趟实在是太远了。然后研究生之后就在广播剧组，大家每天从早饭、自习、午饭、自习、晚饭、自习、散步、唱约啊，还有夜宵，我觉得就是就很像一个大家庭一样。然后每天的话就会，因为平时以前在家的时候晚上就会去散步嘛，然后在学校里面每天晚上就可以跟大家一起转子操、转圈圈、聊天南海北各种各样的事情。我觉得就是可能会让一天的辛苦都烟消云散的那一种吧。最近的话就跟山月十岁的小伙伴，因为都是台里面绑不走的老人嘛，跟他们一起做节目虽然做得很不好，但是他们一直都没有嫌弃我，还蛮感激的。 觉得就是团里面还是有很多一起志同道合的朋友，然后大家可以比如说像山月的话，大家一起看同一本书，然后去聊一聊书中的故事还有自己的人生，觉得这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比如录广播剧给我带来的这些满足感是别的任何东西没有办法替代的。可能虽然比如说录广播剧会很久，然后剪剧会很辛苦，能剪几天剪不完再做同样一件事，但是会觉得做出来的那个瞬间会觉得超级有满足感，然后觉得超级开心，然后又可以听到很多自己喜欢的声音，所以好开心呀。 好像现在想起来，大学里面遇到的最亲近的这些朋友，应该都是在台里认识的。 台里面的很多人比较志同道合，然后三观又很接近，所以可能最终想想这七年下来，在学校里面认识的关系最好的应该就是台里的人了。就是那种可以让你非常信任，无论什么事情你都可以跟他说，在台里面也可以寻到很多温暖的那一种感觉。所以就这样吧，大家毕业快乐。还没毕业的人呢，也可以好好享受你们的校园生活和在台里面的这些情谊。虽然可能你很多时候你想去再维系很多东西，但确实现实的这种时间和精力的限制，可能确实会让你没有办法再像以前一样去投入到什么事情当中。但我希望有空的话还是可以常回台里，还是可以跟大家多聊天。比如青城小鱼干这个组，大家还可以各种聊啊，我不会退群的。当然了，你们让我剪剧的话我也不会剪的。Anyway，就是这样，么哒。 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欢迎收听今天的书墨时光节目。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郑全芳。今天主播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叫做《总有一天会是明天，总有一刻会是到达》。文章摘自北大最励志双胞胎苑子文、苑子豪所著的《我们都一样，年轻又彷徨》。那些你以为过不去的坎儿，早晚都会过去，要对时间有耐心。好像讲了很多我生命中或匆匆或慢慢走过的人，我们因为不同的缘分相遇，上一刻好像还是紧密相连的两个人，下一秒就可能成为各自散落在天涯的离人。我相信跟我一样，你身边一定有一些某先生跟某小姐，他们与你一起成长，也教会你一些事情。其实我是更相信你身边也一定有像我这样的人，吃过苦头，但也算顺风顺水，性子不急 但总是为了一件事情赴汤蹈火，并不聪明，但是执拗，想得到的就算是抢也要拿到。有小梦想，过小日子，做小人物。那么这次我就讲讲我和我的故事给你听。我出生在北方的三线小城市，小时候不懂事，总爱问父母我们这个城市到底是哪三线。从小有个跟我长得一模一样的哥哥陪着，倒也不孤独。狮子座，爱争强好胜，小学一年级时曾被退学到学前班，等我卷土重来再杀回一年级时，大家已经学了好多拼音字母了。即便如此，我还是厚着脸皮竞选班长。老师说我刚从学前班回来，还是老老实实待着吧。我硬着头皮说，从今以后我一定好好做人。哄堂大笑后我落选，第二年成绩稳居全班前三，第一批加入少年队，书法画画比赛样样得第一，代表全年级同学在国旗下讲话，当然还没有悬念的竞选上了班长。所有人都为我的改头换面感到讶异，鬼知道一年前我在那个哄堂大笑竞选失败的晚上哭了多久。那是我第一次写什么承诺书，那时候我承诺自己要做一个好人，不要再被嘲笑。后来一次次的改动承诺书，把好人变成优秀的人，要学习好，才艺好，还要人缘好，所以几乎全班同学都愿意跟我玩，下课不跟我一起出去玩的好像就会遭到冷眼看待。再后来学了鲁迅先生的文章，我许诺自己要做一个大写的人，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那么浮夸。不过也是凭借着这股厚脸皮的劲儿，我从一个初中入学时靠着家里人帮我交钱勉强上了普通班的普通学生，变成了别人家的孩子。初二开学我就几乎次次是全班第一，第一批入共青团，又代表全年级在国旗下讲话，当然还有选上班长。鬼知道因为家里帮我交的几千块钱我心疼了多少天，又憋回去足足酝酿了一年的换辆山地自行车的愿望。我是一个爱承认自己缺点和弱点的人，所以我承认我有时候爱哭，第一次被叫家长哭，第一次被同学嘲笑哭，第一次因为家里人帮我交钱哭，第一次被喜欢的女孩拒绝哭。但是我还有一个习惯，那就是凶狠狠地抹眼泪。我哭完了就一边喘着气一边用力抹眼泪，然后在心里大声骂自己几句，像是把自己撕成碎片一样，最后乖乖地去写保证书。我保证下次考试要考好，我保证不再让家里掏钱帮我上学，我保证再也不跟喜欢我哥的女孩表白，我保证再也不做一个连自己都看不起的人了。一路跌跌撞撞倒也活过来了，没有什么太值得纪念的事儿， 以至于被问起我青春里最疯狂的事情，我只能抱着打死不说的心态，说熬夜通宵学习，然后考第一。我没有什么资本讲人生大道理，但也凭着自己的小失败和小成功，想告诉你，总有一天会是明天，总有一刻会是到达。我常听到周遭有关抱怨的声音，身材太差所以嫁不出去，头脑太笨所以成绩不好，家境贫穷所以没有朋友，不爱谄媚所以丧失机会，工作不好总是挨骂，跟父母许久未见却动辄吵架，失恋之后还有失业，好像整个世界都想要给你点颜色看看。难关太多，辛苦辛苦，其实只是你不知道，在我们的一生中难免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用一颗平常心去思考，想明白了就低头努力，也许努力的过程有些痛苦，时间有点长，但是要相信，那些你以为过不去的坎儿，早晚都会过去，要对时间有耐心。现实有时候给你耳光，请记得不屈服的抵抗。沿途间的梦是否，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主播郑全芳，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回忆隐隐作痛走过，才是真实的自我。别逃避我们以后要做的事情，多些幻想，少一些犹豫的途径，路不该是一万句，要比谁都清晰。时间从来不为谁暂停了前进，就像爱从来不曾会风平浪静，未来就会揭谜底，命运捧在我手心。还没走到最后，梦是否有些不安和迷惑。